全国群众文艺部门民族音乐大赛在平壤举行。本次大赛8月7号拉开了帷幕，有各县郡级大赛和各道地区级大赛上入选的平壤市江源道、咸镜南道、黄海南道文艺宣传队、市郡机动文艺宣传队队员以及工矿企业和合作农场艺术小组员300多人参加。参赛团体10号和11号分别在人民文化宫和中央工人会议馆进行了演出，有平壤市劳动群众观看。